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委员长和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事务局副局长分别在15号和16号发表谈话，表示祝贺我国成功进行比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谈话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是一位不世出的伟人，他领导朝鲜全体军民分歧投入贯彻金正日将军遗训的神圣斗争，来获得了第一颗氢弹试射成功和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4号发射成功，如今又取得了新型战略武器试射大获成功这一大快人心的胜利，对此表示感谢。